堂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银白岁高年怎能去征战，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得先行官，这天下少见。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思当年，

我的母亲孩儿怎能是您的对手、哦、把孩儿留在家，我是想念娘亲，想当年离了人家婆婆天门镇，狱中的豪杰威名存，对应说我儿尽管忙上床，显本领战威娘我让离三分，文广高兴拔枪都没花枪，直奔了贵英，他的前进不贵英本有一仗枪来得准，扑通通栽倒地挨沉，文广急不忙扶起将台上惊动了老太君，文广虽小本领好，来来来这一回冲锋上阵，准能够拿了西夏老王门。老太君将台之上忙传令，军旗高挑列英门，大家冲锋去上阵，咱们西夏活擒老王门。这就是百岁挂帅一个小段儿，杨家将撑得起忠烈一门。 有一个通知告诉你一下啊，有一位李女士为你赠送了花篮，你还得唱一段。您别说啊，这个李月群唱的还确实是真像燕桂荣先生。跟燕老师学了多长时间？一年多就这样，再学肯定超过我了。再唱一段吧。 那下面我再为大家表演一段燕桂荣老师的《杨金花夺印》的片段。 您不说这鼓歪吗？我给拿下去。

些小小的花骨朵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眼儿，

武名文在身旁站立呀，手中拿一卷薄令笑盈盈儿。问说看你一人坐在此处如醉如痴，莫非又在那知心曲儿？贾雨他哈哈大笑说，兄出此话你可算知音儿。兄长你柏林之上并有佳作，不知是工笔还是写意儿啊。吴文他展开柏林，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儿。上边画山地种菜，水乡古玉，农田插秧，据都是本村的一片石景。还有个木牛童儿，倒骑牛背，口横短笛儿。贾雨看罢，连说有趣儿啊。兄长，你笔下写生可真能传神儿啊！依我看，题名可叫《春日景》。这张画儿，春山、春水、春花、春草，春光遍地，它皆是春儿。金地上看花叶儿，春生寻色知心曲儿，青翠刚柔才能感人儿。他们二人说说笑笑，欢欢喜喜，穿过竹林，抬头看，不觉来到了杏花村。又听得唰啦啦啦一阵声如耳，原来是春风儿吹动摇摆酒。 您就知道下边这节目肯定是大鼓，这鼓够个的。这个什么节目呢？一个落派京韵的代表名段《伯牙摔琴》，演唱者您非常的熟悉，崔琦。哎，别搅和我啊，好不容易把名字背下来了。演唱者您非常的熟悉，李梦熊，骆玉笙先生的亲传弟子。伴奏员您更熟悉，伴奏员高兆卿。有请四胡演奏家王洪民。好琵琶岳长乐。一看岳老师就是腕儿，上来先招手。咱们有请李梦熊。 先给各位拜个年吧，祝在座的各位三句话：健康、快乐、长寿。闲话少叙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拿出东西给人看。我呢还是个学生，唱得不好，您多多的原谅。 气相投，又把香粉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 梦听得这风光